第37集。他选了一个冗长的故事开头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确实不容易。 去年我带高一认识了李天池，他进班级第一天就说希望我能单独给他补课，我答应了，因为我太缺钱了。后来有几次他说他家邻居装修，就来我家里让我上课。萱萱很喜欢这个哥哥，有时候也跟他一起听我讲课。 他的神情变得有些狰狞起来。 后来有一天他说要带萱萱去游乐场玩，萱萱也说他们上周就约好了，还乖乖做了家务，写完了作业，求着我说要跟哥哥一起去玩。我本来想跟着一起去，但学校临时开会，我就去上班了。走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萱萱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 我的心揪起来，不自觉地握紧了巫剑禅的手。 可是萱萱没给我打电话，给我打电话的是李天池。他说萱萱不见了，他正在找。等我打车到了游乐园，我的萱萱已经不会说话也不会笑了，他浑身都是血，张着嘴呼吸，牙也没了一颗。我赶紧带他到医院去，结果就这样了。 那李天池有没有跟你解释？ 巫贤禅问道。 解释，他解释了，他跪在地上哭求我原谅，他说是他好兄弟干的。我找他要了那个孩子的地址，他给了我，我绑架了那个孩子。我本意不过是想让他跟我道歉，为萱萱道歉，可他死不悔改，我就下手狠了一些。 后来李天池告诉你这个人死了，对吗？ 他浑身颤抖，捂住了眼睛。 是的，他给我录了他埋葬那个男孩子的视频。他说他可以不说出去，但我以后都要乖乖听他的话。 他帮你埋葬了那个男孩子，并且录了视频。我重复了一遍问道。他机械地重复了一遍。 是的。他还按照我的要求，把萱萱的那颗牙齿也跟那个男孩子埋到了一起。我想，我要这个男孩子明白自己是为谁而死。我要他永远记得他做了什么错事，下辈子也要记得他是因为伤害了一个小女孩而死。 好的，明白。 巫贤禅点了点头，房门无声地打开了，走进来一只灵巧的猫，高高竖着尾巴，路过我的时候特意蹭了我两圈。他叼着一个小布袋放到巫贤禅的手里，看也不看他一眼就走了。他把布袋打开，从里面倒出一粒牙齿来，举给杨柳看。 你看，是这颗吗？ 那牙十分小巧，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豁口，应该是啃食坚果类食物的外壳所留下的。 你从哪里得来的？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扑上来仔细地看。巫贤禅说道： 你再重复一下你跟他说的话。 我要他永远记得他做错了什么事，我要他记得他是因为伤害了一个小女孩而死。 也就是说，这颗牙齿是你给伤害萱萱的人陪葬用的，对吗？ 是的。 可我是在李天池的房间里找到了这颗牙齿，或许你不相信，